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。 失去和得到是矛盾的一组，遵循万物守恒定律，在任何时间段都在发生。我对同性的话题不是很感兴趣，就算不是亲兄弟，两个男的也不能结婚啊。如果是和男生的话，还是再等长大一点再考虑吧。哼，别找哥这样的，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念书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。那几天我在思考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对同性这个话题感兴趣？不管你只是单纯的好奇，还是别的原因，都没有关系。你没有问题，你很好。不管怎么样，哥都疼你。无论你以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，想做什么样的人，你开心快乐就好。只要你不嫌弃哥，哥就一直陪你。想好了就去做吧，按你喜欢的来。我是建威的哥哥。 微微，我很抱歉。微微，别伤心。无论如何，你永远是我最重要的弟弟，这一点绝对不会变。 今天就走，现在。微微，马上就过来了。微微，能再给我点时间吗？很多事我都没想好，我想等自己想明白以后再和你说。 微微，哥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你还愿意等我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还有没有机会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追求你，微微。 如果你说的是我，抱歉让你误会了。往后我不会有妻子。我的家人会是我的父母、姐姐和我弟弟。他从来没有缠着我，是我离不开他。他是我最爱的人，现在是你在侵扰我们的生活。 我喜欢微微，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也做了决定。我喜欢男孩。 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